大家早安。今天早上灵修信息的经文就是你们灵修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那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把它打开到那边，我会一边讲一边 follow 那里的经文。回想一下你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我们应该都不是一信主灵命就马上跟现在一样成熟，对吗？你应该不是信主后睡一觉起来就马上大发热心报名 LTI， 对吗？通常上帝使用其他更成熟的基督徒倾倒他们的生命，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心里淌血来耕耘我们的生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而上帝也呼召我们继续倾倒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帮助别人更爱耶稣。不管你信主多久，灵命多成熟，其实你都应该应用这段经文。上帝都可以使用你来帮助别人更爱耶稣。就算你只是简短的分享你所知道你所相信的真理，就算你只是按着圣经为其他基督徒祷告，上帝都能使用你，特别是造就我们这些软弱很容易挫折的辅导们。随着你越多明白真理，生命越成熟，你的责任也就越大。所以不管你信主多久，今天早上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思想要怎样成为一个忠心能教导人的人，被上帝使用来造就人。你也当思想当怎样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门徒，接受别人的造就。我要你想几个问题，投影片上也有。那些曾经或正在造就你的人对你最宝贵的影响是什么呢？现在你开始学习造就人，那你渴望为他们留下什么属灵的影响和资产呢？如果你亲近的基督徒他持续犯某个罪也不悔改，那么你愿不愿意凭爱心对他说真话劝他悔改呢？如果你带领的人没有按照你期待成长，你如何继续的坚持造就人？今天的信息会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能教导的人，荣耀上帝。今天有三个重点：第一，你需要依靠上帝主权的恩典来带领人成长；第二，你应当用爱心和真理来造就人的生命；第三，在你挫折灰心的时候，从上帝的赞赏中得到安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求你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赦免我们的罪。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倾倒生命，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愿你的脚中，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跟随你。亲爱的圣灵，愿你今天早晨充满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赐我们力量顺服你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说到保罗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里头的分裂。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高举特定的领袖，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讲的一副好像他们的生命属于这些领袖。而保罗这样回应他们，六节七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所以使人生长的，不管是你从信到不信，或者从初信到成熟，唯独上帝的恩典使你成熟长大，而不是保罗或亚波罗或是任何其他的领袖。若不是上帝动工圣灵的恩典，领袖再厉害也没有用。第五节说，你们借着我们信的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唯独上帝指定一个人信主成长的方式和时机，不但是结果，而且是方式和时机都是上帝决定的。这些哥林多人不管是透过保罗或亚波罗信主，最终是因为上帝喜悦这样安排，所以谁都不能够拿谁来说嘴。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就算保罗的贡献很大，就算他写了很大一部分的新约圣经，但他仍然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且保罗或亚波罗不管他多伟大，他们都只是立根基而不是根基本身。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所以门徒的生命，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并不是属于造就者的，而是单单属于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上帝的田地和房屋。而保罗和其他领袖，包括你我，我们不过是属于上帝的同工和仆人。如果我们在神国里能够有任何的用处，那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唯独荣耀归给他。而我们也在这段经文看见上帝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这两者完美和谐的关系，一点都不冲突和对立。保罗最懂上帝的主权和恩典，但同时他也最劳苦的传讲真理，甚至愿意为此舍命。上帝叫人生长的恩典和主权，一点都不减少我们的责任和努力，而我们的努力也一点都不减少上帝百分百的恩典和主权。反之，我们的努力是反映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能力，借此荣耀上帝。而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是支持鼓励我们的努力，并且保证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有果效。虽然这果效长得不见得跟我们预期的一样，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会徒然。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回家睡觉？没有，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的主权是你为他劳苦努力最根本的保证和动力。上帝有时候会使用我们来造就人或者带人信主，但是会不会我们心里面暗暗觉得，哦，我好了不起，都是因为我的努力他们才会成长？甚至我们会不会看不起那一些事功果效好像没有我们好的人？你需要悔改，记得若是你能够有任何的果子，那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上帝白白的怜悯和恩典。你是否在你的服事中追求人的肯定和赞美呢？当你的门徒在讲见证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在意他有没有提到你多好？如果你追求人给你荣耀，那你需要悔改，记得一切的果子荣耀唯独归给上帝。你的门徒，你带信主的人都不属于你，而是属于上帝。其实连你都不属于你自己，而是你是属于上帝的仆人和同工。你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国度，而是在建造上帝的房屋和田地。我带的门徒，他们如果要上台讲见证，我通常会请他们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我知道我很容易犯罪。你是否因为看不到什么果子而感到灰心挫折呢？例如，哇，觉得好少遇到有人因为我传福音而带他信主这样子，或者是当你传福音，当你造就门徒的时候，门徒很少按照你的期待成长。愿这段经文的真理鼓励你，记得上帝掌权。你传福音或造就的人都是上帝亲自托付给你的，也透过他们在熬炼你的生命。你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使用你的付出和劳苦来影响他们，但是你的劳苦绝对不会徒然。如果你目前比较多是接受别人的造就，那也记得你若有任何的成长，那是上帝做的，要把荣耀归给他，不要让造就你的人取代了那位使你生长的上帝。不管你多喜欢你的造就者，如果不信你没那么喜欢造就你的人，也记得那是上帝全权为你安排的。好的部分要学习，没那么好的部分要分辨，但是更要学习爱他，尊重他。所以上帝全权的决定一个人成长与否，但上帝不但决定一个人的成长，上帝也决定一个人成长的方法和途径。这是我们第二个重点，上帝使人成长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让我们用爱心和真理来造就人。第十节、第十一节，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根基的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的工作是为教会建立根基，怎么建立呢？圣灵直接赐给使徒保罗最清楚的启示，关于救主耶稣的身份还有救赎的工作， 而他传讲也写下这信息，也就是很大一部分的新约圣经。这是教会的根基。当这根基完成后，新约圣经写好之后，其他的领袖就不能再立其他的根基，但是需要在这根基上继续的建造基督徒的生命。而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和顺服都完全根基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我们昨天早上所强调的。所以你需要不断的跟你自己还有你的门徒传讲教导福音到底是什么。接着保罗用建造房屋的比喻来描绘我们身为领袖应该怎样建造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一些人会用金银宝石来盖房子，金银宝石很坚固，不怕火烧。而有些人会用草木合接来盖房子，这种材料很轻很薄，但是一烧就烧掉了。重点很清楚，基督徒的领袖必须用金银宝石一般坚固的材料来造就基督徒的生命。这材料就是教导门徒圣经真理，这是最坚固也是最有价值的材料，像金银宝石一样。而这就是上帝制定使人生长的方式，透过我们去教导门徒宝贵的圣经真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这样子说，圣经就是上帝默示的，是上帝他自己的话，完全无误，足够装备好一切属神的人，不只是过去的圣徒，也是现在的圣徒，是足够装备好我们，而且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是部分，而是各样的善事。就算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年代的某些生活议题，例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谈恋爱，例如翘课，例如沉迷看韩剧，就算圣经没有提到这些议题，但是不代表圣经就管不到，圣经仍然有非常清楚可循的原则。你需要相信圣经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而且是足够而且有效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处境，超越时空。同样的罪，就算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圣经仍然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分辨出并且拒绝这些罪恶。耶稣为门徒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我们圣洁生活唯一的途径。领袖本身，不管你再怎么优秀，你无法使门徒成长，唯独圣灵借着真理的道才能改变生命。而领袖不过是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来传讲真理。就算是保罗和亚波罗，他们有独特的恩赐来建立教会的根基，但是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保罗仍然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了这些事来比拟自己和亚波罗，让你们在我们身上所学到的不会超过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自高自大，看重这个轻视那个。保罗知道自己不过是仆人，他的教导不能超越他的主人的话，也就是圣经。任何关乎生命和敬虔的教导都必须回到圣经。当他高举神的话，就能避免高举领袖，就能避免纷争。即使是保罗他生命的榜样，也不是要人去高举他，而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临前的十一章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领袖们，你需要学习用圣经的话来造就你的门徒，而不只是讲经验谈，不只是讲一些好的原则，不只是讲某辅导或某材料讲了什么，而是你要告诉他们圣经讲了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让门徒看见你的教导是根基于圣经，那么不管你讲得多么漂亮，口才多好，多有画面，如果你没有圣经根据，为什么你的门徒要听你的呢？他们大可以这样跟你说，哦，你的想法很好，但是这是学员的特色，所以我不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你没有告诉他们圣经讲了什么，就算你的门徒真的听你的，但他们跟随的又是谁呢？真的是基督和真理吗？还是跟随你的个人魅力和口才呢？ 他们又如何能够从你身上学习用圣经真理去造就人呢？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用似是而非的歪理去曲解甚至否定清楚的圣经真理，你的门徒又要如何分辨并且站立得稳呢？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这样跌倒的。你需要教导你的门徒圣经真理，而不只是一些经验谈或者是美好的原则。你需要分辨你所讲的是属于相对性的做法，不一定每个人都要遵守，还是属于绝对的圣经真理原则，人人都当遵守的。大使命是绝对真理还是相对做法？绝对真理。但是否透过学员来顺服大使命，这是相对的做法。当然我认为参与学员是你顺服大使命非常合理正确而且美好的做法。如果你确信你在教导真理的原则，那么你就必须清楚告诉你的门徒圣经的几章几节如此教导，如此你的教导才会有力量，如此你才能够有坚定的立场劝门徒顺服神，劝门徒为罪悔改。而领袖们，你们最好一起研讨面对种种基督徒生活的议题，基督徒最容易败坏放纵私欲的生活议题，你需要用哪一段圣经，怎样解释应用来教导门徒在生活中讨神喜悦。而当你即使被造就的时候，你也需要努力的弄清楚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并且坚定的相信，努力活出来。如果听见的教导是圣经的真理，那么你听了顺服了就对你大有益处，但若你拒绝，那就大有亏损。建造门徒的生命不只是教导门徒正确的圣经知识，也包括用爱心劝勉他们顺服真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四章十四节，保罗这样说：我写这些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而是把你们当作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劝诫你们。马太福音28章20节，耶稣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而不是听听就好。保罗爱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你也爱你所造就的门徒吗？保罗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因为爱他们，所以教导他们真理，劝诫他们遵守上帝的话。所以真正的生命建造不只是观察经文说了什么，不只是解释经文的意思，甚至不只是一般性的应用这些原则。真正的生命建造是你必须要亲自的教导或至少鼓励他们，在私生活的每个领域，在别人最看不到的地方，都要按照上帝的话信靠顺服悔改。而你的教导也必须是要出于爱心，你爱他们，你也爱上帝，所以你希望他们最爱上帝，顺服上帝。而你充满爱的态度也会让他们更愿意听你所说的，虽然不保证，但是几率很大。如果你所教导的是绝对真理，而不是相对的做法建议，那么你就不应该跟门徒说：哦，我建议你改变。有时候我们怕人感受不好，我们就会这样和谐和谐的说：我建议你改变。而是你要说：我劝你要顺服上帝的话， 我劝你要悔改，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就算我们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上帝也呼召我们要用真理彼此的教导和劝诫。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彼此的生命，我们责无旁贷。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看到谁犯罪就一定得去劝他。哦，隔壁团契的基督徒有人跟非基督徒交往，我要去劝他吗？这需要有智慧判断优先次序，还有讲的时机跟方式，亲疏远近，还有有些人需要比较温柔的鼓励，有些人需要比较严肃的责备警告，这些都要判断智慧。但重点是，如果是那些明显上帝托付给你造就比较亲近的基督徒，你就有最明显直接的责任。再来，我要澄清四个迷思。第一，不可以劝人家悔改，否则你就是没有爱心。这种话有没有听过？哥林多前书13章6节这样说：爱是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让我们感觉爱是不喜欢真理，只喜欢不义。真理必定真爱，真爱必定伴随真理，真理教导何为真爱，这两者绝对不冲突不对立。没有真理的爱心是虚假的，是讨人喜悦，叫人放纵私欲。更有前书13:7说，爱是凡事包容，而这节经文常常被误用，拿来当作不去劝人悔改的借口。但这里的包容绝对不是说我们要包容罪恶，而是指你要用爱心去忍耐别人。虽然你不可爱，但是你是我所爱的弟兄，基督为你死了，所以我不会离弃你。但就是因为我爱你，在意你，所以我需要帮助你离弃罪恶。耶稣面对信淫的妇人，不但跟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也跟他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很多人只记得上面，但却忽略了下面。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如果你深爱的人远离真理，你怎么可能不愿意劝他，不想劝他回到真理呢？会不会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想被讨厌，所以以爱之名不去劝人悔改，其实是最爱自己的面子呢？真爱必定伴随真理，真理教导何为真爱。第二个迷思，如果我劝人悔改，那他就会感受不好，甚至讨厌我。如果我让人感受不好，那我就是没有爱心。这种观念非常的流行，但绝对不合乎圣经，而且让基督徒有借口犯罪不悔改。我们从来不应该用人的感受来判断是非对错，而是应该用圣经的原则判断。歪理人人都爱听，也爱讲，听了感受又很好，但却害死人。真理没人喜欢听，而且没人愿意讲，但却是人最需要听，所以我们最应该讲。如果基督徒都不讲真理，那谁来讲真理呢？难道你要期待非基督徒讲真理吗？加拉太书1:10，保罗说，如果我们仍旧要讨人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追求当基督的仆人吗？还是追求当人的感受的仆人呢？我们都怕人家不高兴，但是好像我们不怎么怕上帝不高兴。上帝是否喜悦比人开不开心更重要。只要我们是用爱心谦卑的态度来分享真理，就算人感受不好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就算人离开也不是我们的错，反而是他自己顾虑自己。当然你需要想怎么劝，你也需要祷告，但重点是你的首要考量不该是怎么样让人感受不会不好，你的首要考量不该是怎么样才会被喜欢，你的首要考量总是按着真理爱神爱人敬畏神，而非惧怕人。这或许会让人感受不好，但却是真正的造就神造就人而讨神喜悦。你渴望营造什么样的团契气氛呢？你好我好大家感受都好，就是不好好悔改躲起来互相取暖麻痹良心吗？还是你我都愿意用馨香的福音和金银宝石般的真理彼此劝勉鼓励，即使不容易听仍然愿意听，即使失败也不找借口，而是继续一起努力和祷告，致死罪恶活出圣洁呢？我盼望我们的大学团契都是后者，而如果你的群体不幸是前者，我也盼望你在那里做你所能够做的，在那里做光做盐。第三个迷思，别人要犯罪是他们的选择，你不能够说什么，不要干涉别人。这种说法不合圣经又不负责任。当然别人犯罪是他的选择，但是你可以也应该选择用爱心和真理劝诫这个人悔改，这两者根本没有冲突。如果他不悔改，他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但同样的有一天你也需要向上帝交账，是否你忠心的劝人悔改。你无法为他的生命负责，是的，但你有责任用爱心和真理劝勉对方为真理负责。基督徒需要因着真理和爱心介入彼此私生活中的罪恶。马太福音18章耶稣教导，如果有弟兄犯罪， 那你就要私下指出他的罪，不是 po 上 Facebook， 目的是挽回他。如果他不听，就再找两三个人一起去劝他，目的还是挽回他。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如果有人陷在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保证一个人是否一定会听劝，是否一定会改变，但你可以确定的是，用真理爱心劝勉人是上帝的命令，更是上帝使用来改变人的方法，你相信吗？第四个迷思，我的表现不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没有办法造就人。例如你口才成绩不是很优秀，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才华，但记得撒迦利亚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有圣灵，你有圣灵赐给你的圣经，你有圣灵帮助你理解并应用圣经的话，在你自己身上还有门徒身上，你有特权祷告求圣灵来改变门徒的生命。无论你按着世界的标准是否聪明优秀，这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努力的熟悉圣经真理，顺服圣经真理，并且练习勇敢恩慈的用真理来造就人，恳切的祷告求上帝改变你所爱的人，这就是你所能够给人那最贵重的金银宝石。记得人的改变是靠着真理与圣灵，而不是你我的世俗才华。在爱中讲真理有的时候感觉很沉重，对吗？人很难接受，但这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因为人的罪性就是厌恶真理，对真理耳朵发痒。但真理却像金银宝石，虽然沉重，但却是无比的贵重。接受人就有福了，他就会有扎实稳固的属灵生命，经得起世界撒旦肉体的风吹雨打，虽然跌倒，但还是会爬起来。我们当然承认会有软弱，会有困难，是的，但是做不到应该是要悔改求主帮助，并且接受其他基督徒的帮助，而不是为自己找借口。如果你有被其他基督徒造就，不管是学长姐学弟妹有可能，或者学员的辅导，而他们愿意凭爱心对你说真理，或许很刺耳，但那是你最需要听的，你要好好的珍惜他们。这世界上能够有多少人爱你，爱到愿意冒着被你讨厌、被你 po Facebook 的风险对你说真话呢？他们为你燃烧青春、燃烧面子，感谢上帝把他们放在你的身边。不要随便请假，更不要随便的离开。如果领袖们你表里一致的用真理来劝勉造就人，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离开你，甚至公开的骂你。圣经应许我们，凡立志在世敬虔度日都必受逼迫。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逼迫，那很有可能你没有真的在讲真理、活出真理。而他们会喜欢跟随那些不会劝诫他们而专讲他们爱听的话的人，但这不是你的错，而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喜爱最终之乐，而拦阻他们的最终之乐，他们喜爱他们的最终之乐胜于金银宝石般的真理和圣洁生活。但是好消息是，也会有些人，他们会更爱你、感谢你，因为他们知道你真的爱他们，愿意冒着被讨厌的风险对他们述说这金银宝石般的真理，甚至被你激励也愿意这样子，也愿意这样子去造就别人。而这就是倍增。你渴望倍增这样的生命吗？在我服侍的八年来，这两种人我都遇过。前面那种人令人心碎，但后面那种人令人欣慰。还好通常后面人好像比较多一点，但最重要的是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重点，你需要在主的赞赏中得到安慰，胜于人给你的安慰。如果你很忠心的活出真理，用爱心真理造就人，你一定会受到批评和反对。不但是那些你劝勉的人会反对你、批评你，甚至那些不愿意劝别人悔改的人会以爱心之名来劝诫你，说你没有爱心。立志在世在基督里敬虔度日都必受逼迫。但是记得 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在上帝面前摊开来。上帝会问我们有多忠心造就人的生命，包括你怎么造就那些上帝托付给你的人，也包括你怎么造就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也属于上帝家里的一份子。有一些努力会被存留，被上帝纪念，但有些努力会被烧掉，不会被上帝纪念。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做不好就不会得救，不是，绝对不是，而是说你的努力会不会被上帝奖赏和肯定。你需要问你自己，你是否认真谦卑的接受造就，用真理喂养自己呢？你是否渴慕学习并顺服神的话呢？你是否愿意付代价凭爱心说诚实话，说真理呢？如果你不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你只想讨人喜欢，追求人数，讲人爱听的话，又轻又薄又不会给人压力，但对上帝来说这都是草木禾秸，最后都会被烧掉，一点都不会被上帝纪念和奖赏。你需要为此悔改，从今天开始倚靠圣灵，为真理勇敢受苦。一定会有困难，但求上帝帮助，与其他圣徒分担，圣灵会帮助你，不嫌晚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追求的是爱门徒，而愿意给门徒金银宝石一般的真理教导劝勉，这段经文应许你，上帝会称赞，会奖赏你的忠心劳苦，不管对方的反应怎么样。我知道有人肯定和赞美你是很甜美的，有人否定和离弃你是很苦涩的，但是上帝的肯定和奖赏远远比人的赞美和奖赏还要更甜美，更实在，更有分量，更安慰你。你对神对人的爱，对真理和的忠心和勇敢，别人没有看见，别人不珍惜，那就算，但是上帝看见，上帝记得，上帝喜悦，上帝珍惜，上帝也奖赏。而最大的奖赏就是耶稣他自己。你为约耶稣和真理受苦，你就会越多的体会，耶稣也曾经为你付出那牺牲不保留的爱，他始终如一的为真理勇敢，孤单的走上十字架，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你的救恩。你是否愿意为别人的生命，为神的荣耀，而凭爱心说造就人，使人成圣的真理呢？基督是我们的安慰和榜样，让我们一同跟随他的脚中行，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荣耀主耶稣。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爱你，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勇敢的用爱心真理造就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